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的17:05，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高磊。 哎，不知道您五一小长假休息的怎么样？ 吃吃吃，喝喝喝，睡睡睡。 所以今天节后的这期节目就是专门针对这样的朋友的。 哥，你没觉得吗？我走着这么200米全是汗，虚的，吃太多了，我又胖了好几斤。 真的吗？那你简单说一下你都吃什么了？ 吃什么？就是家里做什么都吃什么。我就是做那个，我妈昨天做的是那个打卤面， 嚯、 哦，就这么一大碗，一碗面我得吃了两碗卤，你知道吗？ 天哪， 真的是特别香，尤其是五花肉，哇、哦，再翘点小蘑菇，哎呦，别说了。还有我爸那天做那个。就是他就拿手嘛，就做带鱼。 嗯， 哎呦，那一盘、 哦、全是炸的是吧？ 他是先炸后炖、 哦， 炸我就吃一盘，然后炖完了以后又吃了半盘吧，怎么也得给他们留半盘，呵呵，特别好吃。这是不是有点高蛋白了呀？ 那你那你长得有点少。 对，今儿我们上电梯的时候，因为我们楼上啊有一个就是健身工作室啊，然后看一姑娘，正好跟一教练进去，说教练，我这几天啊就知道吃还睡，我长2斤，我就心说你2斤，我2公斤， 我要是你的话，电梯你们先上，我下一班， 我都不好意思，是不是？ 是是是。好了，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可能大家已经听明白了。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小长假之后怎么减到这几天长到身上的肉呢？ 怎么减呀？ 嗯，当然今天我们有专业的教练跟大家说， 对， 指点大家。 是，我们又请来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啊，这就是亚洲运动及体适能专业学院的教练导师，北京体育大学体能训练博士方华老师。您好。 大家好，我是方华。 嗯，当然了，今天我们做节目当中也有，也不能说反面教材，反面教材肯定是磊子啊，也有一个正面教材，我们也要简单的介绍一下。鲍瑞南是吗？ 对，是我。 来来，离话筒近一点， 再近一点。 对，离话筒近一点。鲍瑞南，再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鲍瑞南。 好， 嗯， 没事啊，不用紧张，因为说的这些事儿都是切切实实发生在你身上的。是吧？ 对对对， 不是别人杜撰的吧？ 不是不是不是， 因为我真觉得他们说的那些事儿我都不太信。 真的真的 真的是吧？好，那一会儿咱们再详细的聊啊。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小南，他目前呢是一个学生啊，曾经做过2年半的厨子，平时的爱好是足球、健身、搏击、柔，哇，还有柔术。 对呀， 特别是长跑。这些你都会吗？ 啊，对，这不就目前都在练。 厨子这事儿也干过吗？ 厨子是之前那个上职业高中，然后就是干过2年半左右。 那你是哪方面？就是鲁菜的、川菜的？ 西餐厨师。 哦，西餐厨师。 哦、 对对对， 那肯定就是像各种奶酪啊、甜品啊，你平时当厨子的时候也会接触呗。 对对对对对。 哎呀， 我告诉你，他当那2年半的厨师的时候没做饭，就是自己吃。 不可能。 你知道吗？要不然他怎么能吃的当时300斤呢？刚才我还问了一嘴， 是是是， 真的假的呀？300斤，我现在都想你是不是都横着出来每次出门。 是有一些。 是，之所以让小南当我们今天节目的正面教材，就像刚才磊子说的，他已经，当然现在他也很年轻啊，因为他是个学生。 哦、对对对对对。 他现在也很年轻。就他当初胖的时候，哎，你有多高？ 我1.83米现在。 好，1.83米、嗯。当时最胖的时候是300。 对对对。 哦，哎，300的时候，你那个时候身体状态是什么样？能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吗？ 就是做什么都会觉得特别累，然后不能长时间的站着，因为做厨师嘛，就是老得就是长时间的去工作，那会儿就是脚什么的都会感觉特别难受。 哦， 会肿吧？ 有一点儿。 是吧？那肯定的。 对对对，反正特别不舒服，然后做好多事儿就是喘气儿都不舒服，我是这么感觉的。 喘气都不舒服了？ 对对对，因为就感觉鼻子特别堵。 明白明白， 胖的压迫了那个呼吸的那个气管了吧都。 有这有，我觉得是有这个影响的。 那那个时候你胖的是匀称吧？胖的 还行吧，我觉得就是整体都胖，没有那个逃脱的地方，全都特别胖。 哎，我能问一句吗？就是说你这个胖的过程是用了多长时间？你不可能打十来岁的时候您就比常人要多个一百斤吧？ 反正他是底子好，应该 他肯定是吃起来的吧？他都用了多长时间？你真正达到 三百斤？还是说你当了厨师以后蹭一下都胖起来？ 哎，对， 我从小就比较胖一点，然后后来就到了那个专业学校去学厨师以后就更胖了。然后等我就是去实习的时候，我实习的时候是230多斤。然后等实习完半年，然后到那年春节时候我就已经300斤了。 哎，果然像磊子说的，你哪是实习去了，你是品尝去了。 对呀，见着奶酪什么就往嘴里塞。哎， 那你有什么钟爱的食品吗？那个时候还是说不分啊，什么都来， 意大利面。 哦，甜的爱吃， 就是什么好吃吃什么，来者不拒。 天哪， 那你那个时候是不是一天三顿饭已经无法满足你的胃了？一天怎么也得5-6顿吧？按照这个架势，他肯定 5-6顿不止。 你看看，我猜对了吧，姐？这是不是典型的肥胖症了？就 我想在这个部分就是给大家补充一下啊，就是咱们其实现在见到200多甚至300多斤的人也还挺多的哈。然后大家就是都有像刚才高磊那个疑问，就是哎，你是一下子长胖的还是怎么样？其实刚才你在问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在想啊，我觉得他应该从小就不瘦。就是我的判断，然后他回答确实也是这么说的啊。我小时候也不算瘦，你像我去实习之前，他讲他就230多斤，对，已经是200斤以上的人了。所以其实就是对于很多，你像他们很年轻嘛，小孩他现在还在上学，就20几岁的孩子，其实他们很多长到200-300斤，其实是从小就胖的。这一种我们给他一个专业的名称，叫做体质性肥胖。那这种肥胖其实从小就开始胖，慢慢长大以后，这个体重就肯定是严重超标的。这些人其实减肥是挺困难的，那当然对他来说是非常成功的案例哈。后面我们都会再跟他去分享他到底是怎么瘦下来的。为什么说他们这些人比较难呢？因为他从小就比同龄人胖的话，他身体里的脂肪细胞的数量就比其他人多。 对， 结果就是你减肥啊，你花了很多时间跟力气去减，减掉的是什么呢？减掉的是脂肪细胞的体积缩小了，但是数量你还比其他人多，结果就导致呢，首先减的过程很困难，另外就是还是特别容易反弹，所以这就是那些体重比较大的人可能面对的一些问题。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也想提示，就是很多比如说家里有小朋友的这种家庭，可能以前我们那概念都是哎呀，小孩养的胖乎乎的特别可爱哈，可是现在我们就是因为经过这么多教训，我们还觉得小孩其实从小就应该有一个正常的体重，这样别让他从小胖，可能比我们真的到了30-40岁发胖更严重更困难，对这个孩子的影响就真的不光是这种身体和生理上的，可能长大以后他心理上也会有压力哈。 是的， 等一会儿他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 是的，是的，嗯，当然了，也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互动一下，比如说，您平时都用哪种方式进行减肥呀？或者所谓的健康减肥呀？ 对， 或者说您也可以自曝一下，过节期间都吃了什么好东西，长了多少？ 嗯， 包括现在一般在小区或者社区周边都会有一些健身的器材， 嗯， 那这些健身的器材您都会用吗？这些健身器材您用的情况下，对您健身包括减肥有什么帮助吗？其实都可以分享一下。 对对对，当然也可以说一说哈，您比如说最理想的目标体重是多少公斤？ 嗯， 对吧？为什么是这么重啊？是不够啊，还是需要再减呀？哈， 嗯， 欢迎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对，但是昨天又看到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 什么？ 小龙虾已经上市了， 是， 真的。但是据说因为供不应求嘛，所以价格往上涨了不少。 哎呦， 所以好多人都说了，完了。连小龙虾都快吃不起了。嗯，当然了，要到夏天了，嗯，尤其是在吃这方面，其实还是要管住自己， 要真的要管住了。但别想哈，小龙虾这不是海鲜吗？ 嗯， 蛋白质含量高啊， 嗯， 我多吃点没事儿。其实真不然，您想想，您做那小龙虾里边放了多少盐呀，多少油啊，是不是？ 是。 跟做的方法有关系 啊， 就像高磊吃的带鱼一样，其实也是蛋白质挺高的。 先油炸，然后 再炖， 大垮炖。哇、 哎，你不觉得什么东西一过油都好吃？ 特别香，你知道吗？ 来吧，那跟小南一起分享一下，你是因为什么事儿突然之间就想瘦下来？比如说，是不是因为那时候要谈恋爱，人都嫌你胖，最后你伤了自尊心了，说不行，我必须得瘦啊，我才能怎么怎么样？还是因为那个时候啊，你身体有点不行了，说必须要瘦了？因为什么？ 其实我没有因为就是其他外界原因影响我说我必须得减肥啊或者怎么着的，因为我从小就一直幻想过我要是瘦了能什么样啊，然后就从一直就在研究怎么减肥，就一直研究研究，然后知道就是因为我特别爱踢球嘛，然后每回踢完球以后我也就只能踢一个多小时左右，但是还不是那种就全程在跑，就只能是那个溜溜达达那么着踢，可以踢一个多小时。然后回家的时候呢不能走台阶，因为那个两个膝盖就已经很难受了、 哦、 然后就是上公交车或者走地下通道什么那些的就已经两条腿就没法用了、嗯、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是不是应该就为了自己就喜欢东西得减一减吧、 嗯、 然后后来就开始研究各种方法去减，怎么能把自己体重降下来。 嗯，怎么找到正道的呀？人减肥的方法多了去了，好多姑娘第一开始说减肥都不是运动，都是要不然就饿着，要不然就网上搜各种的什么什么 健身药， 对对对啊，什么什么减肥茶， 嗯 啊，减肥果现在卖都特火，我告诉你全是骗人的。 我倒还好吧，就是我自己就是给自己的原则就是我绝对不吃任何产品或者什么东西就帮助我减肥、 哦、 就是我自己能做到的话就全靠我自己。然后先开始我也就是做过那些就是饿着，然后每天就只吃一些就是像刚才说蛋白质之类，就那些鱼啊虾呀、啊、这些的，然后不吃米饭啊什么，这些都试过。 瘦了吗？ 嗯，瘦过。 瘦过。 对，瘦过。但是这些方法我觉得就是不太适于长期的那种，因为就是我之前看嘛，说你要是不吃这个低碳生活，就是没有碳水化合物的话，你这个长期的话就是对你运动没有什么帮助。 对，人就变傻了我觉得。 对，他们说脑子会变慢，然后运动的时候会就有低血糖啊那些症状出现，然后我就一直研究研究，直到后来那个八月份的时候，我有朋友带我去健身房 啊， 他说你试试就是每天给自己做点计划，然后就是应该健身房练一些什么部位啊肌肉啊，然后配合一些有氧运动，然后这样，然后后来我就开始钻进健身房了，到现在都一直在坚持。 哦，那就是你从开始锻炼一直到瘦下来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就我是2016年3月份开始决定说我这次一定要成功，我必须得减肥。 哦，就那个时候16年时候还是300呢。 那会儿是280多斤。 天哪。 啊、 嗯。这相当于是环三环大公共啊。真的。你现在减的这个都已经，哎呀，真的，如果要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真的完全想不到他原来他是个300斤的。 300斤啊， 真的。 现在你是？ 现在170斤。 170，哦呦，那比我都轻。 他现在很健康，而且是腱子肉。 对，是肌肉类型 的。是 的， 是的， 对对， 是的， 不是那种干瘪瘦的。 是是是， 啊、 是。 然后后来差不多坚持，就是先开始那头半年，就是到八月份到健身房之前，我都一直就是在研究各种方法、 啊、 就是今天用这个明天用那个，就一直在看网上那些就是、 嗯、 就用他们那些方法吧。 视频是吧？ 对，有视频，就那个跟着他们做那个动作呀、 嗯 啊、 或者就是说有吃饭什么那方面需要注意那些的，然后头半年吧基本上都就这么过去了，没有什么太大作用。然后后来就是八月份，我的同学带我去了以后，我发现这么着好像还挺舒服的，就是对身体，就是做每次做完运动以后就感觉身体特别舒服。 哦。 然后后来就开始坚持，就是去健身房。 嗯。 但是就是从八月份一直到那年的12月份，我一共就减了4公斤。就是2016年的12月份，我那会儿还是差不多得260多那样，就之前那些方法其实也有一点点用。 哦。 然后就是到后来2010年260多斤，然后到去年八月份吧，去年八月份九月份那会儿我就已经差不多90公斤了。 嘿， 哇、哦！ 那最重要的其实是从前年的八月份到去年的九月份这一年的时间。 对对对， 你的体重夸夸夸往下降了。 对对，掉的我自己都有点害怕了。有一阵真是掉的自己都有点害怕。 没问题，你现在瘦的这样显得很健康， 对， 不像有些人面黄肌瘦。哎，那你能说说，比如说你健身的量是多少？每天都有吗？还是说不，一个星期我是怎么分的？ 啊，我每周都有休息，然后差不多一周的话，我最少练5次。然后一次一个小时多一点就够。 嗯，哦，这么短 啊？就那会儿我减肥的时候，其实就没有像说大家说每天我都泡健身房里，我就天天没有那样。 哦，那你这一个多小时，当然一个多小时肯定不包括洗澡啊，或者是 聊大片 放松的时间，是吧？ 啊，不包括那些，就是纯就是在那块运动的时间，差不多一个小时多。 那你有氧和无氧怎么分的？ 我就是到了健身房以后就先跑步机跑个8分钟左右热身，然后热完身以后就是拉伸一下，就是活动一下全身的这个关节啊这些的，然后就比如说今天我计划练那个2头肌和3头肌，然后我就会找一些器械，今天用这些，然后差不多器械要练半个小时左右。 哇，那就相当于3组到5组了， 比这个要多一点，因为我要求自己就是这个休息时间要稍微短， 要短， 对，要短一点，因为我。也是听别人说啊，说这个如果你要说这一组间隔时间非常大的话就没有什么效果了。 嗯， 然后后来我先开始其实因为我特别胖嘛，我也拿不了多重的，但是因为我自己身体达不到那个条件，然后先开始就休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然后后来越来越习惯了以后就会把时间休息时间缩短，然后组数稍微会多一点，然后核心的这个时间差不多是35分钟左右。 嗯， 然后等结束了这些以后会再跑个15到20分钟。 哦，就相当于又放松了。 啊，对对对，要跑完以后还得就是再放松一下身体那样的。 哎， 差不多1个多小时。 听起来其实挺简单的呀。 是啊， 真的不像好多有的朋友一去健身房就2-3小时不带出门的。 嗯， 器械区1个小时，有氧1个小时，然后再拉伸或者说是再做一节这个瑜伽普拉提又1个小时，3个小时没了。 不，关键你得再听他说 啊。 那你健完身之后饮食方面呢？ 我有一阵儿是晚上吃完以后才会去健身房，就是这一天都经历结束以后，但是就是说吃的东西也会比以前更精致一点了 啊。 以前就是什么，就像我刚才说，就是来者不拒，什么好吃我就吃什么，然后后来就变成就是这个对我身体有好处，我吃这个，比如说牛羊肉那些的， 嗯， 然后鸡肉。然后会以前是就我妈给我做嘛，后来健身时间长了以后都该我自己做了。 对呀，啊，你这学厨师的 就是 吧， 而且又是西餐厨师，这些更能个了，是吧？ 其实西餐里好多就是咱们大家比较爱吃那些奶油啊， 嗯， 奶酪那些东西，其实比较高热量。 对呀，啊， 因为我拿自己身体做实验，我有时候就会自己做一些嘛。我今天锻炼之前吃了这些东西，其实有时候锻炼效果不太好，就是如果吃一些高热量的东西的话。 哦，其实你就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吃的理由，是吧？来，芳华姐跟我们点评一下，大概刚才这个楠楠她介绍了自己，比如说训练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包括饮食这么一个过程是否合理？ 嗯， 啊，包括这一年的时间减了大概100斤吧，得有。 对，大概 得 一百斤。他这个速度会不会觉得 相当于减去一个人的重量？ 还真是。 对。嗯，其实他真正他说有效的时间就9个月左右，2017年、 哦， 是吧？从这个年初到这个9月份，而且呢，刚才听完这个他整个介绍这个训练方案，高磊都有那个感觉，就是感觉强度不是很大啊。 对， 我们一般也差不多啊，这个时间1个多小时哈，就是大家听起来就是这样。所以其实我们减肥的时候都会经历，可能刚开始的阶段会比较慢。很多人都觉得，哎呦，我好像练得特辛苦哈，甚至比他这强度还大，时间还长，饮食我也注意了，可是我怎么就没有特别明显的掉？其实他也是，他从8、9月份开始进健身房，像他说的，已经开始有训练， 对对， 然后饮食可能也比较注意了，但是到年底也没瘦多少， 嗯， 所以其实刚开始那个阶段呢，其实我们的身体也要慢慢的去学习各种运动的技能。动作啊，去熟悉这种运动强度，这种刺激。还有呢，就是他刚才其实也提到特别关键的，就刚开始你身体的能力有限， 嗯， 就是你可能举不了那么重，你跑不了那么长时间。就是虽然呢，很多人感觉到自己很累，因为你体重大嘛，就我那么累那么辛苦，怎么还是不掉？甚至有些人体重还长，很多人都说，哎，我减肥最初阶段没瘦，反而还重了，就是因为其实咱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因为以前就是 脂肪多肌肉少嘛，你慢慢练的时候其实身体成分可能发生变化了，你脂肪也在减，肌肉也在增加，所以可能那个体重就变化不是那么明显，但是你要一直坚持下去，后面就会有非常明显的这种变化了。你像他后面那九个月哈，他自己都说掉自己都害怕了， 对， 所以其实这个关键就在于坚持，咱们一直提的这个。而且呢还要再提的一点，就在他这个案例里面也特别明显的，就是其实饮食控制非常非常重要。就很多人觉得自己练得特辛苦，为什么不减？我觉得还是要从吃的方面去找一下原因。其实我们经常在说，如果啊，有些人真的特别忙，精力有限，可能你饮食控制和运动你只能做到其中一样的话，那我们就建议你控制饮食，你可能比做运动更有效。因为你把整个这个摄入的热量完全给控制好的话，你达跟自己的身体能够达到一平衡，咱别说掉的明不明显，至少它能保证不长。可如果你不控制饮食的话，咱们这一个小时，有些人真的是可能这个持续运动也没有运动一个小时哈，一会儿运动一会儿聊会儿天，看会儿电视，拍会儿照，那消耗连500千卡都没有，可是一顿饭吃进去1-2千。这个，那你控制不了这个摄入的话，其实咱们这个控制体重方面就很难了。 对，对，哎，还有这节还有不到一分半钟的时间，我想再问小南俩问题啊。第一，哎，人都说了，特胖的人一旦要减的话，说身上的皮或者什么会特松啊，褶子什么的，你有过吗？ 有过这种，就是经过时间的这个。过了这个时间以后，我发现就是已经收缩得很好了。现在 哦， 就橘皮组织是吗？是这个专业术语吗？ 那妊娠纹是吗？ 说错了我。 我们可能男孩子我们就叫它生长纹、 哦， 就是有些人长高的时候也会有，长胖的时候也会有。 哦、 嗯，就女生当然那个怀孕的时候就妊娠纹哈、嗯，就其实意思是一样的，那皮肤给撑出来那印儿了。 对对对对对。 嗯，但是你现在慢慢的没有了是吧？ 对，能感觉出来，就是因为那会儿还能揪出来一点，现在就没有，就贴得很紧了、 哦、特别好特别好。哎，最后一个问题，你中间有想放弃过吗？ 我很一直想放弃，但是我一直劝自己坚持一下吧，坚持一下吧。 真的， 哎呦， 多亏没放弃。我跟你说，你要从现在放弃的话，小龙虾上市了，我跟你反弹，说不定得超过300斤。 对呀，哎，西式做小龙虾怎么做呀？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了两位这个健身达人哈，是一位是专业的教练，一位呢是健身达人哈。我们有任何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提出来，比如说您平时怎么运动的，您通过什么样的器械运动，包括您的这个目标体重是多少，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一起来互动交流吧。 嗯，好了，那接下来呢就是广告信息时间，我们也要跟两位嘉宾说暂时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回来继续聊， 一会儿见。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加班时的你，应酬时的你，是否还记得上次陪伴家人是什么时候？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中智提示您，多陪伴家人，珍惜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资金需求代办，一站式服务，低费用，速度快，个人企业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中智。服务电话83124-7，83124-7。 夏天到，游玩巧，阳光晒真烦躁，别担心，来宝岛太阳镜已备好，潮流款抢先尝，太阳镜近视带偏光镜变色镜实惠多折扣好， 全场太阳镜5折起。 宝岛眼镜公司。 北京欢乐谷47甜品王国4月29日全新开放，10亿巨资打造14大甜蜜游乐，这是我们的甜蜜空间。 我是彩虹姐姐，跟我一起开启甜蜜之旅吧。 等我加完班再给爸妈打电话吧。 等我忙完这个项目再带孩子去游乐场吧。 快节奏的生活令我们陪伴家人的时间越来越少。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春暖花开，与家人一起去享受美好时光吧。 4月27日至5月6日，八达岭奥莱孙周岁生日季，消费满2000返200，刷银行卡返购物卡，还有品牌日10倍积分等多重精彩。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0，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老师。黄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 接下来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旅游天气情况吧。 哎呀，好的，这个时段主要给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下国内的旅游天气情况。 好。 先来说说咱们北京地区。从最新的资料来看呢，明天到双休日，北京地区的天气呢，明天白天和今天差不多，白天呢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呢有24度，夜间最低气温呢在12度左右。后天到双休日呢，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来看啊，周六的下午到前半夜呢，北京的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出现，其他时间呢都是多云见晴的天气，气温呢比较高，预报这几天最高气温呢将有27度到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也有15度左右，可以看出啊，就未来的几天呢，周六的下午到前半夜阵雨天气对出行和户外活动有不利的影响。那么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呢，明天啊到双休日，南方降雨呢还是比较多的。明天呢降雨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华南地区和华东的大部分地区，大部分地区呢都是以小雨为主，但是在云南、广西和湖南的部分地区呢还有大到暴雨，降雨的时候啊还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后天到和双休日的天气呢，目前来看强降雨区啊将逐渐东移北台，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和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后天到双休日呢会有明显的降雨，特别是在长江的中下游地区，部分地区呢会有大的暴雨，局地呢还会有大暴雨，而且在降雨的过程，在降雨的时候呢，还会伴有这个强对流天气的发生。从上面的预报可以看出啊，明天到双休日，在我国的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呢，还会有4到6级的偏北风。从这预报可以看出啊，在这个南方呢，这个降雨啊，对出行还有旅游啊是有一定影响。而在北方呢，会有一些这个偏北风，应该说影响不是特别大。另外，在南疆的盆地呢，还会有沙尘天气。从这个情况可以看出呢，北方呢相对于南方呢要稍微好一些，这样的话建议咱们计划出游的朋友啊，还是要多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以防范这个恶劣天气啊对咱们这个出行啊出游啊带来不利的影响。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黄老师，我再多问一句啊，那么进入到五月份之后，咱们北京的天气是不是就该一路走高了呀？ 气温呢它是有一个波动，应该说正常是往上升的。像最近像明天到双休日，明天的气温呢，因为今天夜间有一股热冷空气影响，所以和今天差不多，也就是报了24度。后天到和双休日应该气温是比较高的。 哦。 现在看呢都是27、28度，这样的话天气就会感觉有点热了。 嗯。 一般来讲24、25度是比较舒适的。 对，是，提醒大家也别因为天气一热，这家里的空调就开起来了，咱们还是得注意，温度的调节哈。也再次感谢黄老师，谢谢您，谢谢。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路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人行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北京时间的17:3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呢，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 2.9， 处于基本畅通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东直门桥由南向北，东五环五方桥到远通桥由南向北，北五环广顺桥到顾家庄桥由东向西。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莲花池西路西四环到西三环由西向东，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的由东向西，以及学院路的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以上路段的平均的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6，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在广告信息之后，看到了很多有趣的信息啊。 没错， 是我们也正好要跟我们的两位嘉宾分享一下，当然在此我们应该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 好，一位呢是咱们的老朋友，亚洲运动及体适能专业学院教练导师，北京体育大学体能训练博士方华老师。您好。 大家好，我是方华。 另外一位呢是鲍瑞南，我们就管叫小南吧。是头一次做直播是吗？ 对对对对。 啊，所以脸老有点微红。我还说今天直播间不是特别热呀。 就是。 目前呢是一个学生，曾经做过2年半的厨师，平时的爱好呢就是足球、健身、搏击、柔术、长跑。所以今天如果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能够看出来，他穿了一身运动装，而且上衣是国安的球服，是吧？ 对对对。 平时也爱看国安的比赛是吗？ 场场都到。 哦，场场都到是吗？ 哇、哦，那你肯定是买套票了， 哎、对对 对， 对 吧？ 年票 啊、就是年票， 对对对 对 对 对对，那、年票可难抢了， 真的吗？ 真的啊，他们都好像都抽签抢， 对对对，需要摇号吗？ 摇号，你 都摇号， 好吧，更深层次咱们就不聊了啊。 好， 对对对，来，我们先来分享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啊，失去杰西卡的杰西卡妈妈说了， 哦。 我老公在跑步减肥的时候，我窝在沙发上追剧吃零食。我老公在举铁塑形的时候，我在遛猫逗狗打游戏。结果我老公从200多斤的大胖子现在变成了一个热爱越野跑和马拉松的减肥榜样，而我依然是那个不敢上秤的反面教材。 你瞅瞅 多好， 身边啊，身边都有一榜样了都不学， 不字里行间能够看出来他对老公的爱、 啊、哦， 是吧， 老公，这是不是都有点嫌弃他了？ 不会， 不会的， 不会，不会。 哦、奶奶哈， 是是是。 哎，还有问专业问题的呢哈，我也想了解一下，正好这个问题， 静景清新，就是说，老师好，我想问问您，就是网上推荐的那些说运动前呀，吃一种叫什么左旋肉碱的东西，说能提高运动效果，还能减肥，这靠谱吗？能吃吗？这东西？ 嗯，其实刚才小南也说，其实他是特别一个我们说正面的一个榜样啊、例子。什么东西什么补剂品都没吃，纯是靠运动，纯是靠这个控制饮食瘦下来这么多。实际上呢，我们说所有这些无论是增肌还是减肥的人，我们用的东西我们都把它叫做补充品，就是在就是你正常饮食或者是咱们控制饮食的前提下都能做到的话，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没有说有必要，会有帮助，但是它的作用仅仅是体现在某些就是有一定的这种要求的前提下，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左旋肉碱，要配合高强度的有氧运动，而且持续时间一定要很长，它才能够起到一点点。就是可以让咱们这个耐力运动的表现提升，可以让你运动时间延长一点。实际上啊，大家一听到这种左旋肉碱这种东西，可能觉得什么高科技或者是什么化学的药品还是什么，其实它跟咱们平时喝的咖啡的作用差不多。我不知道高雷你们有没有听过人说减肥的人喝点这个黑咖啡也可以。 对， 你喝完这个纯的咖啡，你别加糖别加奶，其实它也没什么热量哈，然后去做有氧运动，其实同样的效果也可以让咱们身体里肌糖原留的时间久一点，脂肪代谢多一点，所以其实跟这个左旋肉碱的作用差不多。反过来咱们再说这个左旋肉碱，其实有些人用完以后呢，他会觉得有效，是因为觉得出汗比较多了，心跳会比较快，因为它毕竟还是有一些这个成分可以刺激咱们身体的一些代谢。但实际上呢，如果你不配合有氧运动，没有做这种高强度有氧的话，其实没什么太多的作用。反过来，如果本身心脏不太好的人，如果用完这些药的话，就会觉得特别不舒服，因为心跳会快嘛。所以还是有一些副作用，大家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就是您啊，根据自己的情况，还是我觉得像刚才芳华老师说的，能不用就不用。学运人小南，对吧？就靠自己喜爱的一些运动加控制饮食，效果一定棒棒的。 是你看刚才不是 Jessica 的妈妈就说她老公是一个正面的榜样嘛？ 啊， 人家发上来了对比照， 我看看， 真的，你可以重新刷。 哎呦， 这个是胖的时候， 这怎么也得300斤吧？ 没有，200多斤。 哦，200多斤哦。 哎，好。 哎呦，我告诉你，他也就140，减完了以后， 你看，对吧？ 感觉也就140， 特别好 左右， 特别好吧？ 特别好， 而且显得一身腱子肉， 是， 而且 特别瘦溜， 年轻了很多吧？ 是。 第一张照片像是已经拿了保温杯喝枸杞的状态了吧，但是第二张就不用了， 对， 是吧？特别好，而且还有好多朋友开玩笑，都在问小南，这么优秀，择偶了吗？我们在节目当中是不会提这些事情的， 对， 我们会私下里问。 我们这边还有这个正面的例子呢哈，一堆字母就发来信息，也是资深减肥者啊，从206减到160了，现在正在向150努力，其实特简单，收支平衡。为什么呢？这么说，他说成年男性每天你什么都不干，静息能量大概消耗，也就是我们的基础代谢率1800大卡左右，女性1600大卡，收支平衡就好了呀，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撸铁的。他的个人成绩74天减了36斤，其中有30天减了20斤，没有任何减肥产品。但是问题来了，30天减20斤，是不是有点过？ 其实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就是要看他的运动还有饮食去配合。就是他可能有一些人是开始掉的比较慢，后面比较快，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也不一样。有一些呢，就是可能开始掉得快，但是过一段时间就不会再掉那么快。你像他现在这位朋友，他已经从160现在206 到160了， 他到160了，你现在再让他掉得很快也不现实了，因为你这个身体里已经没有那么多脂肪储备了， 没得掉了。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个快慢都是每个人的状况也不太一样，但是我们一般呢，就是相对来说认为比较稳定的一个状况，就是每一个月大概啊10斤左右，就是比如说4-5公斤，这样呢就能保证你掉的大部分是脂肪， 因为你全部掉脂肪这是不现实的，特别是越多的话，你掉了20-30斤，可能这里面真的有一部分是肌肉。那从这个长远来看，这个我们还是不希望这个身体的肌肉被分解掉，肌肉也跟人减掉哈。所以就是这种比较均匀长久来说，就是大概每个月10斤，每个月10斤这么掉，能保证你掉的是脂肪，然后肌肉保存的好一点，这样。 对， 嗯，来，我们再来问问小南，嗯，你在健身之前，这当然你可以说不，这个问题我不回答。健身之前那么胖的时候，你会有自卑感吗？ 会有一点吧，因为虽然说我不受任何外界影响，但是人家说我的时候，我肯定会自己想自己， 明白， 我长这么胖啊，或者如何如何这些，我肯定自己心里有压力。 嗯，但是你身边的朋友或者家里人会给你这种压力吗？比如说，哎呀，别再胖了，以后你择偶啊什么的都会吗？ 有啊， 也有， 肯定 有啊。 我再问一个深入的问题。 好， 你可以不回答。 哎，真是啊，300斤的时候估计没女朋友吧？ 没有， 是吧？ 哎，如果有，那就是真爱。 现在应该有了吧？ 也没有 啊。哎，那得抓紧了， 等待真爱。哎，就是一般人都会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哎呀，我是一个易胖体型，或者说我是一个易瘦体型。你觉得你是哪种体型？ 我觉得我是易胖体型吧。 嗯，就是，我也是， 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就会体重上涨，这样的。 真的，我想问问方老师，真的有这种所谓的易胖或者易瘦的体质吗？ 嗯，其实从这个胚胎发育的角度，确实是有的。这个其实也跟比如说先天的遗传啦，咱们身体的肌肉含量啦、代谢率啊这些都有关系。好像刚才那个有一位听众发过来就说男生一天的基础代谢率是多少，女生基础代谢多少，这个不是所有人都一样的。他说这女生1600，有些女生可能也就1000多一点儿，那这就差出去500千卡呀，500大卡呀。那这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人家那个1600那个，是不是就相当于已经多做了1个小时运动了？ 对。 所以很多人就说我这个吃什么都不胖，然后那个也从来不做运动，然后体型还都是一直是保持的特别好的那些，可能他确实先天遗传，然后这个基础代谢率是比较高的。啊，还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消化吸收方面有问题，比如说有些人吃完东西他特别容易拉肚子，可能那些东西真的是没消化，已经就排泄掉了。那当然这些他也有他觉得不方便或者是不舒服的地方哈，但是确实每个人身体的状况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从小如果胖的人，其实相对来说减也比较难。 嗯， 好像小南说从小也不算是很瘦的一个孩子。 对， 所以像这样的话，那你刚才咱们说了，脂肪细胞的数量就比别人多，那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反弹。所以他自己也说，我觉得我好像吃稍微多一点，可能就特容易长什么的。那这个还是跟咱们从小先天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就是从小的体质也有关系。 对， 从小要胖的话，长大了再控制都比较难。 嗯， 就是因为今天小南来实际上是一个正面的教材。 嗯， 但是呢，嗯，我们也希望从他身上能够吸收一点养分。 嗯， 啊，吸收一点养分。比如说你在胖的时候，你身上会不会有一些毛病？就比如说我们身边一说，哎呀，我三高，哎呀，我这个腰围多少多少了，你那时候会有这些吗？ 我可能因为比较年轻嘛，那会儿，就是比较明显那些就是身体不适的状况稍微少一点，但是身体特别容易上火，就是我 什么表现？ 就流鼻血， 这火上大了， 真有， 对吧？ 真有啊， 真有 ， 然后就是身上会起痘， 嗯， 就是上火那些起痘那些的，然后还有就是 的火疖子， 哦，对， 然后确实能感觉出那个就是跟高血压是咚咚咚那样的感觉，会 心脏跳的比较快， 对，会有， 嗯。然后那你瘦下来之后，你觉得是不是觉得哇，身轻如燕， 一身轻松， 身体也机能都特别好，会这样吗？ 当然会有这种感觉了，因为现在我就是我因为我爱好踢球嘛， 嗯， 我现在可以就是以前想的那些动作马上就可以做得出来，不像以前是我还得，哎呦，我这累死我了，就那样，不会有那种状况。 哦， 我觉得他最大的收获应该就是膝盖。 就之前他说膝盖的负重太重了， 是 已经走不动了，不敢去弯了。但是现在我相信用膝盖去做任何的动作，当然除去那些极其危险的动作之外，我觉得你已经是没有任何的负担，或者说没有任何的担心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刚去健身房，我想练腿， 嗯，深蹲是吧？ 对，我有好些器械，因为那深蹲对我来说就很困难了。然后这些器械我都用不了，没法用，因为我这腿实在是 弯不下去， 受不了 啊。 然后后来到现在就是我基本都可以做，没问题。哎， 是不是在场上漂亮的可以完成一个倒钩？ 可以的。 哇，哦，这么厉害，我真是开玩笑问的，他真能做。啊， 他都说了嘛，有好多原来只能想象的动作现在都可以做了。 哥，为什么我现在蹦都蹦不起来？别说倒钩， 你换项目，换项目。来来来，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呢，刘宇应该是，他说请教一下专家，我的脚腕子经常会疼，跑步和走路都会有相对的影响，这种情况下还适合做运动去减肥吗？ 嗯，其实他没说他的身高体重哈， 都没有。 相对来说，刚才小南也提到过他自己的例子，就体重大的人关节的压力一定是大的。 嗯， 像他也说，这个踢完球就去上下楼梯走路恨不得都受影响。对，所以咱们一般来说，体重大的人，我们都会建议从一些冲击比较低的运动开始，就别一上来就跑步啊、跳绳啊这些，就是你双脚离地腾空的这些运动。一定是我们叫高冲击的运动，对我们关节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体重越大的人，我们越不建议做这些。所以那如果是想这个减肥的话，我们就可以去骑自行车啊，踩那椭圆仪啊，或者是游泳啊，这些有氧运动，先把体重降下来一点儿，然后慢慢的就是越来越接近正常以后，您再加上跑步。可能刚开始咱们也是从这个快走开始，因为你这个如果很长时间没跑的话，一下子要跑也不太现实啊。刚才咱们说自己身体的这个体能也有限制，所以可能从这个走跑结合或者是快走开始，然后慢慢一点一点的等身体适应，可能刚开始3公里，然后再4公里、5公里，这样往上加时间加距离，等体重轻下来，可能这个问题就会缓解。另外一部分就是咱们千万别忘了运动完了以后要做一些这个拉伸啊、放松啊这些。 哦， 因为你比如说肌肉总是处于一种很紧张很疲劳的状态，可能也是会影响到我们关节的一些活动，导致一些这个疲劳啊、劳损啊或者是酸痛这些问题。 嗯， 哦，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帮助一位这位朋友 W， 他应该是一个孩子的家长。 嗯， 他说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个问题，下周啊孩子中考体育， 哦， 有说提前一个星期要高糖饮食，请问合适吗？如果是对的，请问高糖饮食包括什么呢？他是一个男孩子。 嗯，其实高糖饮食就是比较局限，它一般我们说这种长时间的耐力运动才会用。 对， 因为我知道中考的考试应该它不只是耐力，而且它那个也没有很长时间。男孩子是跑1500啊，应该 不，男孩子1000，女孩子800 啊，1800， 然后剩下是有几个选项，比如说 引体向上， 引体向上、铅球和 十斤球 和那个。 篮球对运 球 过杆什么的，啊， 对几个技巧性的， 对对对，所以这种技巧性其实跟那个没多大关系。 是， 就是一般我们说耐力性的，什么叫耐力？我们就比如说跑马拉松那些， 对 这个超过90分钟以上的，我们才会在提前一个星期之前冲碳，就有一种叫高碳水化合物复合这种方法，增加身体里肌糖原，然后到跑那天你的耐力就会比较好。因为我觉得这个中考这项目吧，它没有特别这个偏重于耐力的，更多的是一些技巧啊，包括有一些力量性的，我觉得其实没太多的必要去冲碳，你就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 对， 当然不需要饿着哈，就是我觉得均衡营养，这个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 对， 嗯， 但我觉得呢有必要就是您再多提醒那么两句，就是在当天，就比如说考试当天，他的饮食，包括他需不需要带一些什么样的补充的一些吃的什么的，我觉得这一点是需要提醒家长朋友的，对吧？ 对对对，就是我们一般2小时之前吃过东西，就别太临近要考试测试的这个时间吃，因为 为不消化的话，可能你到测试的时候拉肚子疼不舒服什么的。 对呀、 啊，就你还吃以前正常吃什么就吃什么，别到测试那天好，今天来个大鱼大肉，那可能吃完反而不舒服。而且刚才小南都提了，说我吃完那特油腻的东西，我去做运动，其实状态特别不好。 对， 因为那些油腻的东西脂肪含量很高，它需要消化的时间很长。一般我们碳水，就是咱们说主食类的这些东西，消化是1到2小时消化完，蛋白质是2到4小时，脂肪呢要4到6小时才能消化完。所以比如说咱们吃完特油腻的东西，你发现你中午吃了饭到晚上你可以不用吃晚饭，那天都觉得特别饱，就是因为这个脂肪消化其实它用的时间是最长的。所以千万别到时候测试那天啊，早上或者中午吃一顿特好的改善一下什么的，想去鼓励一下孩子，反过来可能导致这个运动表现不好。就平时吃什么到那天还是吃什么，咱们想去鼓励孩子什么的，咱们测完以后再说， 是 吗？然后呢，之前2小时左右吃饭，然后距离这个测试时间，您可以给他带一点巧克力啊，或者是这个运动饮料这些东西， 香蕉啊， 哎，香蕉啊，这些就是比如说测试之前稍微补充一点，然后运动当中这个保持他的血糖处于一个比较高的状态，这样有充足的能量就可以了。 对， 嗯，多带着点水，喝这个就矿泉水就行了。 对对对， 但是因为磊子，我们原来就是中考体育的时候，可能跟现在有所不同。那个时候我是考1500吧，反正我记得是啊。 你们那时候1500啊？ 1500，1500。我记得我是在、是在实验还是在八中我考的，反正跑的是还可以。然后包括引体向上，他说男生必须要超过10个， 是 好像是 10个是满分，因为当时咱们是加分是30分。 啊，对对对。 如果你要不够30分，你在没考中考之前，你就比人差老几分。 是是是。 那个时候咱们一分就几百人上千人呢。 是是是， 对吧？ 但是说心里话，那1000来米跑得好，是因为提前半个多学期就天天练的，最后才能练成那样。 对， 你要说平时就认真学习了，一点这些基础都没有，真的就算跑脱了缰了，我觉得也跑不出那个成绩来，很难。 对对对， 我就记得特别清楚，我之前练的也特别刻苦，但是从来没有跑过10分满分。但是当时我们是测的1000米啊，我记得当时好像满分10分是3分28秒以内。我当时就跑了3分27。 主要得看那个领跑的， 是吧？ 如果那领跑的跑得快，你跟着他跑就能出成绩， 是吧？那得感谢陈经纶中学，他们那天他们那领跑得特别快。 来，还有最后的一分钟，我们再问问小南啊。人都说，尤其像你练无氧练得多嘛，对吧？ 对。 你会吃蛋白粉什么的吗？ 我到现在还是就是没有吃过任何就是那些补品那些东西的。 哇， 包括营养补剂都没有。 对对，都没有。 厉害。 那你没吃蛋白粉，你不会比如说推着推着杠铃，哎呀呀，今天特别累，因为人说吃完那以后觉得浑身使不完的劲儿嘛。 那倒没有，因为我睡眠那些保持特别好的话，我觉得对，好像对运动就挺有帮助的。 好好好， 你看看， 特别好， 人有自己的方法。 是是是。 我那个时候练的时候，我还老准备吃点什么肌酸，什么什么那什么泵啊，什么碳呀、啊，什么乱七八糟，我也啊蛋泵对吧？不知道什么就往自己嘴里，因为那时候也认识一些朋友，也给我，我就瞎吃，吃完了以后更胖了，真的是哎呀！所以我呀就是反面教材，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也就是磊子说他爱吃什么，好，那一定是减肥的，必须要戒的。 对了， 100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修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报告，发现目标，车辆坠入深沟，司机伤势不明，我们正准备降落。 医院已经联系好，随时抢救。 危机时刻，分秒必争。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投保车险符合条件，提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快速到达指定地点，配备专业医疗团队，为生命开辟绿色通道。还有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地空协同，放心保障。人保直销车险。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的18:04，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当然在座的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两位好朋友，一位呢是芳华亚洲运动及体适能专业学院的教练导师，北京体育大学的体能训练博士，欢迎芳华老师。 欢迎您。 大家好。 另外呢还有我们的鲍瑞南，我们俗称的小南，目前呢是一个学生，曾经做过2.5年的厨师，平时的爱好就是足球、健身、搏击、柔术、长跑。哎呀，反正我看出来了，只要跟体育沾边的，你基本上都喜欢。 真是 啊 啊！ 哎，你踢球现在踢什么位置？ 我现在跟他们踢球就已经是你们让我去哪踢我就去哪踢。 天哪，自由人了已经， 这么厉害！ 原来是一个板凳替补是吗？ 对对对，要不然就是哪最后边就是我。 啊，最后哦，铁后卫，但是别让我追球啊！ 对，最后一堵墙是不是？ 是是是。 哎，这么爱体育运动，那肯定运动服不少。我给你推荐一个好地儿，到那儿有打折的运动商品，都特别棒。八达岭奥莱3周岁生日庆聚会盛宴是响不停，4月27号到5月6号，顾客呢不仅可以享受超值一口价商品和精彩的折上折活动，还可以参加满2000返200以及品牌日的10倍积分，刷银行卡返购物卡，满额赠等多重活动。那么现场呢还有热情的 Flamingo 大巡游和路边的音乐节哦。京藏高速陈庄出口直接到。 来吧，又有很多听众朋友发的问题了。其实我倒是觉得有一些问题真的方老师您都不用亲自出手。有一些问题都可以让小南来说了。真的。你比如说啊，这位朋友 Annie 应该怎么念，他说各位好，17岁男孩，体重240斤，减肥药能吃一点吗？来小南， 我不建议吃减肥药，我觉得就是以我自身做例子吧。 17岁的时候你有240斤吗？ 有啊，我17岁的时候已经260斤了。 好的，哎呀，今天这个正面教材真好。 对呀、啊，所以这个妈妈赶紧好好听听小南怎么说啊。 是 就像我刚才自己说的那样，就是我从减肥到现在也没有吃过任何这些药物啊，或者说补品这类的， 对，连蛋白粉都没吃过， 对 吧？ 对对对， 特别好。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因为现在就是孩子还在学习嘛，17岁，每天晚上固定给他找一个时间让他去做做运动啊，放松放松身体啊，我觉得会比他吃减肥药对他身体更有好处。 是，而且反正是药三分毒， 对， 就他不管是不是特别有效果，一旦吃了的话肯定就在其他的方面会有损减，真的。 是的，就是其实那些减肥药它基本上啊，咱们说原理要么就是这种纤维素增加饱腹感的，吃完以后你觉得不饿，那不饿他不吃东西这一定会瘦。但是另外刚才小南也说，这是一个还在上学的孩子，如果你没有正常的营养素摄入的话，他没能量，你让他怎么学习啊？这个低血糖注意力不集中是吧，这肯定会影响到他的学业。那另外呢，很多这个减肥药其实就是泻药，让你去排泄、把你吃这些东西给拉出去。那其实有一些人严重到有可能他就会这个导致失禁这种情况，就他控制不了了、然后经常得要去跑厕所。那你说你让一个孩子真的有这些问题的话，那这我觉得不管是生活上、学习上、心理上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咱们说这个减肥其实 唯一一个可以长期坚持变成你生活一部分的方法就是做运动，其他的一定都会在多多少少某些方面吧会有一些副作用的。特别是一个孩子哈，我觉得现在还是以学习为重，肯定他需要有充足的营养，所以我觉得家长还是别考虑用这些减肥药这些方式。 嗯，千万不能，千万不能哈。 是 TT 妈说，我想咨询一下，我呢想减腹部的肉，可是我吧没有时间运动，哎，有没有随时可以做做的项目？ 嗯，其实都可以的。比如说咱们这个一些日常，比如说咱们看电视的时候啊，就可以保持一些站姿，或者是在这个坐在椅子上就可以做一些这种某些局部肌肉的训练。当然了，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其实我们没有可以局部减肥的方法。就是虽然咱们说咱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个做腹部的一些训练动作，但是其实还是把这个腹部的肌肉去训练一下，加强一下，但是不是说保证说这腹部的脂肪能掉。你如果真的想掉脂肪的话，还是需要这种全身参与的有氧运动才行。所以这个朋友刚才提到，他说没时间做运动，我觉得建议一下，可以比如说现在天气特别好，早晨上班或者是晚上下班的这个时间，可以多增加一点走路的这个时间。 嗯， 实际上咱们现在，刚才咱们在这个中间休息还提到说，现在胖的人越来越多，好像两三百斤，咱们每个人身边都认识好多。 对， 其实归根结底什么原因啊，就是咱们参加体力活动这个水平下降的太厉害了。每个人就是咱们就日常一天当中的这种体力的活动啊，真的跟以前比差太多了。以前的人怎么上下班啊，骑自行车、走路、坐公交车，现在就是这个开车、坐电梯，恨不得真的就几步路都不怎么走哈。所以就是因为咱们这活动量真的差太多，所以我觉得可以建议你，比如说你骑个自行车去上班呢，现在天气也挺好的，这温度也可以哈。 嗯， 然后呢，要不就这个提前一站下呢，能不能走一点？我觉得真的是可能只需要花十分钟时间，就早出门十分钟哈，你就提前一站下，或者我走到下一站再去上车去，就多增加一点体力活动。我觉得这就是在生活当中真的可以身体力行，一点一点积累出来。 对。 然后刚才说看电视的时候，我觉得也可以，当然做一些训练了。比如说这位朋友他提出来就想练腹部， 嗯， 可以做什么呀？最简单，平板支撑是吧？实际上你别看平板支撑说是练腹横肌的，你这个如果上肢力量不够，你撑在那儿，你做完以后第二天背啊什么肩膀啊很多肌肉也疼，好多人觉得腿也挺酸的，因为你保持这个两腿伸直这种状态，可能肌肉也会收缩是吧？其实也比较像这个全身性的，咱们就说这平板支撑，你真的能坚持住。我们以前在跟那个同事练的时候，两分钟一组，你撑个十组试试，这二十分钟下来，哎，你真的有一天练到这水平了，他就能瘦下来好多啊。虽然咱们刚才在说你需要全身参与的有氧运动，其实这就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脂肪也减少了，体重也慢慢轻了，你才能做到这个哈。刚开始一上来很多人可能十秒三十秒都很困难。 对。 然后还可以做什么呢？还可以给大家建议练腹部的可以做一个叫做空中自行车，我不知道能不能想象到那动作。 哦，我知道了。 躺床上， 啊， 特别简单。对，然后两脚就跟骑自行车这么蹬， 就倒腾呗。 哎，对，就真的就在空中像骑自行车，其实就是对咱们腹肌的一个训练。其实就是你一边看电视，或者是你睡觉之前花个几分钟时间去训练，都可以去练一下我们的肌肉。 对， 嗯， 其实瘦身真的是好处太多了， 嗯， 而且由内和外那都是好处。你比如说，第一个，一定你的身体会变好， 当然。 对吧？ 嗯， 然后再其次，你原来没有自信，哎，你瘦身之后，你整个人的状态不一样了，所以就会自信。而且再其次，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大公司，包括很多的好学校，你比如类似于像常青藤啊等等， 嗯嗯， 就是这个以上级别的学校，它并不是说啊，你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比赛，哦，你这都得过世界的前多少名，好发你 offer， 哎，没有了。其中他有一点就是要求，就比如说第一个，你是不是有参加一些课外活动， 嗯， 啊，集体项目， 嗯， 大家在一起做的这种，然后再其次你的社交能力强不强， 嗯， 因为他不需要那种我傻学习然后就一门心思学习跟外界隔绝的那种，他在这种好学校当中他不太希望让这样的孩子来，包括有很多大公司 在跟你面试的时候都会问你平时啊，除了工作的业绩也好，学习也好，你平时爱运动吗？如果你说没有，没工夫运动，我天天加班，我天天就，人家一样不要你，真的。尤其是国外大公司，如果你要是说我喜欢运动，我喜欢什么？特别好，他觉得你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人。 对，我就是搁这话题，我再多说一句，其实呢，除了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在我们小的时候，尤其是到了老的时候，对于一个经常运动和健身的来讲，对于身体好的人来讲，是特别特别的棒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今天刚刚看到了我妈给我发了一个小视频，那个小视频是什么呢？就是几个朋友去南方一个村庄去玩，跟一个老奶奶聊天，老奶奶就说我可以爬树啊，他蹭蹭蹭一分钟脱了鞋光着脚，真的啊，就凭着自己的腿脚和手的力量就爬到树梢上去了。后来问老奶奶你多大啊，我98了，满头的白发。然后老奶奶呢慢点慢点下来下来下来以后，然后就跟其中有一个阿姨抱了一下，那个阿姨我看也得50-60岁了，胖胖的，然后过来一拥抱，哎呦呵，哎呀奶奶你劲儿手劲儿好大，就因为拥抱一下她要拍拍她后背嘛，你手劲儿好大呀。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身体好，平时她肯定天天在农田里要干活， 对， 这些基础对于她这么大年纪了还能够上树，还能爬树，还能做那些力量的一些活计什么的，我觉得都特别的好。为什么他活到98精气神还那么的好？这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 是小南，你在健身房练过椭圆仪吗？ 啊，练过。 你觉得椭圆仪对膝盖的伤害大吗？ 我觉得比直接上跑步机更好一点。 好，因为安妮就是刚才那位发问题的朋友，他就说了，他说呀，谢谢各位老师，他说还有一个问题，听说椭圆仪不伤膝盖，240斤的胖子适合椭圆仪吗？如果要是买的话，买哪一种椭圆仪呢？ 其实确实，这种只要脚没离开地面或没离开器械有接触的，就代表它是我们说的低冲击。其实都可以，我觉得啊，自己买在家里的话，就是占地儿小一点儿，然后实用一点，也不需要买太贵了。因为很多人放在家的，到最后的结局就是晾衣服，对吗？ 我身边朋友都晾衣服了。 对，所以那选一高一点的，好晾衣服哈。要不得拖地下，我觉得占地儿小一点的，然后也别太贵的，实用一点。其实现在好多，哎，我们刚才提到那个，就是那个小区里面、社区里不也有那种 健身路径？ 对对对，那脚踩在上面前后摆的那些，当然可能小区里这些它没有太多的阻力，你难度上想增加就不可能像咱们这种用电的那些， 对对对， 因为咱们基本上椭圆仪这些都要插电嘛，你可以调那个阻力，可能用起来没那么方便，但是。反正我觉得不太建议，包括我身边好多朋友家里特别大住别墅什么在咨询我，我也不是特别建议他往家里买这个健身器材，因为其实运动它真还是需要有一个氛围哈，就是咱们经常去健身房的人那个感觉，你进到不同的健身房那个环境什么的，我觉得还是不一样，可能一个人真的在家里面去运动的这种人，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还少一点哈，能坚持下来的几率不是特别高， 是， 所以我觉得别买太贵的占地方小一点的。 因为大家不都说当然了也不一定对啊，都说哎呀叫圈子文化，其实在健身房当中就相当于大家在一起健身的就是在互相督促，而且很有可能在练的时候大家就自然不自然的走到一起了，比如说好小南在那儿卧推也可能他现在啪上25公斤的，然后他说哎维哥你保护一下 啊， 类似这种哎保护一下帮他练一组，然后我再练啊练个10公斤的，他再保护一组，就可能这样慢慢的大家就会成为一个群体互相监督， 对， 这样就可以练下去，包括说明儿你几点来啊，那行明儿我也这点来，大家才会觉得有趣。要在家的话可能一时可以，但是时间久了真的就会觉得好枯燥，尤其家里再有一些拖后腿的，比如说哈老婆在沙发上啊嗑着瓜子儿看着电视，哎呀差不多行了啊，要不然那边又说了哎赶紧做饭来，就类似这种啊，你可能一点一点就退缩了。 对，真是。哎，我们也想问问小南呗，在健身房包括其他的一些团体性的这些运动当中有没有结识一些很好的哥们儿很好的朋友？ 当然有了，就是我减肥之后身体不太好看，就是虽然说我的这个 体重是下来了，但是我的身体没有什么型儿。 哦， 然后后来就在一些健身房，就有一些朋友会为我推荐说，你用这种方法练，你会塑就是身体的这个肌肉会变得非常好看呀这些的。然后因为人家听了我这个经历以后，因为人家看我这样，就问我说，你以前是不是特别重啊？然后那个刚减下来，我说对对对。然后他们就特别佩服我这种经历嘛，就会给我推荐一些这个身体修行、身体塑形这种方法。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健身房的话，就会结识一些很好的朋友。如果你踏实练的话， 对 对， 确实， 因为大家都会比较健康嘛，对吧？选择这种减肥的这种方式。哎，正好借这个问题，我还想问，因为现在健身房会有一些专业的教练，比如说他会之前先会询问你，比如说啊，你是想塑形，你还是想减肥？然后你身体大概哪些部位易损？或者之前有过什么损伤，然后人家会有针对性的对你进行训练。但是我看你好像都是认识朋友，或者说自己从减肥过程当中已经变成了一个准专业的爱好者了，你也没找任何教练是吗？ 对，没有请过任何，就花钱请过任何私教，没有过。 嘿，你这减肥真省钱 而且效果特别明显。 是是， 这最重要了哈。 是。 来，咱先进段广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提出来哈， CHWL876 广告来啦。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那既然小南现在已经是一个健身达人了，因为你想。你少说也得练了有3年多了吧？ 两年多。 好，那你至少也是健身达人。比如说，我现在问你，如果要是在健身房当中，比如说练腿，应该怎么练？ 我觉得初步者就是利用健身房那些练腿的器械，其实就可以对自己的身体有很大的帮助。 嗯， 如果要是在高深一点的话，可以做一些。这个动作，包括就是，没有形容不太好形容，但是大家应该都很常见那些半蹲呀、然后或是那个深，其实深蹲我觉得不建议做。 哦，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那个对身，其实对膝盖冲击也挺大的。 嗯， 然后就是如果你要是自己一人的话，没有人保护你，其实有时候会很危险。 哦， 因为你的腿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承受能力，但你自己想练，我觉得我这样可以的话，其实我觉得有点危险。 哦， 一般我自己的话，我以就是半蹲啊，或是那个拿那个壶铃， 哦，壶铃 那个，然后做一些就是腿部的运动，我觉得那样的话就可以了。因为我不是说专业要去做些什么，所以我觉得对自己身体就是保护好自己身体也挺重要的。 对，因为我看健身房有负重，沙袋，然后屈腿，然后往前的那个。要来几个来回的那种，哦，那也好辛苦的。然后我在健身房，真的，我健身这么长时间了，我唯一的缺憾就是我越练屁股越小。后来人就说了，来，你就得那个 深蹲， 哎，深蹲 啊， 哎呀，后来我想算了吧，还是放弃了吧。 深蹲啊，健步蹲啊，这些都可以， 是 都有效果哈。 是， 姐有什么好方法吗？练练腿的话， 其实我们很多。亚洲人咱们都说就是没屁股哈，这臀练不起来，最主要的就是咱们还是这个臀肌，首先它募集发力有问题。因为臀呢跟咱们大腿后侧的腘绳肌它的动作一样，都是伸髋，所以很多咱们在练臀的时候其实是腿在发力，就臀它其实没发力。 对， 所以咱们就好像做了很多深蹲，你觉得这效果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怎么办呢？我觉得大家都要 先知道这臀发力是什么感觉，然后你知道这肌肉怎么去调动，你再去练它。那到底是什么感觉呢？大家可以试一下哈。你现在先把两只手放在咱们这个臀，咱们从后面摸，其实能摸到两骨头，是髂骨髂后上棘。 对， 把两手放在后腰那位置，手放在你的臀啊，能摸着的位置。大家先两个脚尖朝前站好，手还放在这个臀部。 嗯， 然后您再试一下，把这个两脚转到外八字。 嗯， 你这脚往外一转，臀就发力了。 哦， 就是你手放在那臀，其实你一转完以后，你发现明显那肌肉在收缩。 嗯， 那是臀肌收缩的感觉。你先找找这感觉，我不是说这动作能练到臀，但是你得先知道这个肌肉收缩是什么感觉，然后你再去做什么深蹲啊，再去做什么那些撑在那儿抬腿，有很多人把那杠铃压在肚子上做那挺宽， 对对， 在健身房大家都见过这动作。 嗯， 你先找着那臀肌收缩的感觉，然后你在做这些负重训练的时候，你要记得刚才的那个感觉，你要很明显觉得自己臀在收缩，别到时候练完了吧，其他部位在用力，臀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咱们这就是咱们肌肉增长这个效果不好的原因啊。所以大家在训练之前，其实我们在比如说我们给专业对专业运动员带训练的时候，我们那个热身的部分就专门有一个名字，有一个环节叫热身加上肌肉的激活。 哦， 那肌肉啊它没用的时候，可能它在我们说属于一种睡眠的状态， 你得唤醒、啊、 哎，你先把它叫醒，你先让它知道哦，要训练了，要收缩什么感觉，然后等一会儿再给它加重量、 哦、 这样可能训练的效果就会比较好。 嗯，哎呀，南宝说，我老公特别瘦，1.8米的个儿，不到130斤、 哦、 哎呀，我就想通过锻炼让他胖点，或者说增肌也行。哎，是不是不太好增啊？因为人说了，想增肌先得有脂肪，然后才能化成肌肉，是吗？ 化成肌肉， 我 变换成肌肉。 嗯，是这样。其实所有的体型都有两面性，就好像是这胖的人，他还老觉得那瘦的人多不公平啊， 哦、 怎么吃都不胖是吗？那瘦的人想长肉的时候也有问题啊。所以其实啊，这个都是一个能量代谢，它最根本的原因都在这儿呢。那你想想看，这人为什么这么瘦啊？1.8米、 嗯、 而且很多人他瘦的人他还特能吃。其实刚才咱们提到这原因，他可能因为先天遗传的问题，他的基础代谢率特别高，所以意味着他要长肌肉就得吃更多的东西。就不是说不可能，但是你一定要吃到更多的东西就很难。你比如说咱们说增肌的人一天至少要增加500到1000千卡的热量，跟减肥的人完全相反。减肥的人是你每天得减少500到1000千卡的热量，就你得多消耗这么多你才可能瘦。增肌的人你得一天多吃这么多。那对于很多瘦的人，为什么增肌那么难呀？因为他本来就能吃，他已经吃很多东西了，你让他再去增加500到1000千卡的热量，意味着什么呀？得再多吃一顿饭。所以对很多增肌的人来说，他吃不下那么多东西，吃是最大的问题。所以你看到我们身边很多增肌的人带很多这个吃的东西，零食小吃，然后训练前后都在那儿补充，然后甚至是什么呀，就打奶昔喝，把很多东西都放在一起打碎了，因为喝相对来说比吃容易啊， 用嚼啊， 对，所以他就打碎了，然后每天喝奶昔什么的，就是一定要有充足的热量补充进去才行。 嗯，哎，那我们问问小南，你现在在饮食方面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比如说，哎，我自己想了一高招，还挺适合我自己的。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我必须得吃什么对我自己身体有好处或者怎样，就是那个不能吃素食，就是像方便面呀这样的，就是我冲一冲就可以用，就一冲就可以吃的这种、 哦、就你这个素是提速的， 对对，速度的速度的、 哦、 速， 我以为素食没油水啊 就是素食其实对自己身体伤害我觉得是 比较大， 对，有伤害的 啊、哦、就是俗称的蛋丝，只要丝袋就可吃的那种。 对对对，我觉得那些对身体有害。 哦、 因为我自己就是在健身房练的时候，我会做体测。然后之前有一阵儿，我挺爱吃这些东西，我觉得挺好吃的，我一直在吃。然后后来就发现，就是身体的那个体脂发生了变化，就是训练内容和这个吃饭时间呀都没有变化，但是这个体脂就上升了。 嗯。 然后后来就是朋友问我说，你是不是就是改变了吃的方法或者什么东西的，然后后来一看还真是，就是因为吃了这些素食，然后导致就是这个体脂上升了。 嘿，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北京时间的18:33，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广告信息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单元，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节了。我是王维。 哎，我是高磊。 嗯，当然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方华，一位是小南，再次欢迎二位。 嗯，大家好，我是方华。 大家好，我是高海南。 也有很多的朋友都哎呀在问候二位，特别也有一部分朋友啊，也很羡慕小南，同时也有很多的热心的妻子都为自己的老公 着急， 哎，都在问老师我老公什么的，老师我老公现在什么什么状态，怎么样能怎么怎么的，咱们可以帮着他们回答一下啊。 对对对， 穗晨说，我老公脚有积水，膝盖呢可能长时间会疼，请问应该怎么减肥呢？ 可能还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就是很多开始想减肥的朋友，因为肯定是体重大，所以我觉得在选择运动方式上一定要注意，就是尽可能去选择这些低冲击的。另外呢，就是咱们说这个也不能光是做有氧，就是还是需要一些这个肌肉的训练，比如说下肢的肌肉咱们多做一点训练，其实肌肉对我们关节来说也是一种保护。对，这样的话咱们在做有氧运动的时候，因为一定是对关节有压力有磨损，咱们即使是说这种低冲击的也是会增加关节负担，因为毕竟你的体重在那儿呢，一般现在咱们说减肥的人200-300斤，你不管怎么去使用它一定是有压力的，包括刚才小南说走路有时候都困难，就体重大的时候哈，走路都会觉得累，关节会不舒服，所以这个你在做运动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是负重的啦，或者跑步啊，或者椭圆仪，它还是会有压力，除非是什么呀，您就选择水里头的运动，那浮力是吧，这关节压力是没有的，压力很小。那咱们只要是路上有承担自己体重的，你一定是比其他人的关节受的压力大，因为体重在那儿呢，所以还是要多做一些肌肉力量的训练去保护关节，然后包括拉伸这些柔韧性的训练也需要，然后慢慢的可能是随着这个体重慢慢减轻，这种关节不舒服啊什么积水这种症状就会缓解。 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啊，一堆英文字母说了，嘉宾好，我现在啊有腰肌劳损，去医院瞅了瞅，医生说让适量的练习腰肌，请问怎么练他能练到腰肌呀、啊、有哪些简单的动作没有，在家就能做的是最好哈，是那个叫小燕子飞吗那个。 小燕儿飞不是练颈椎的吗？ 我也觉得，哎呦妈呀，脖子不行了。 小燕儿飞啊，这些还是主要练后背。就是咱们背部啊，比如说颈椎啦、竖脊肌啊，包括腰两侧肌肉都会练到。那你看，就是，我们很多人的认知啊，就是腰肌劳损嘛，一定是去练腰的肌肉、背后的肌肉。实际上啊，就是现在咱们比如说康复啊，或者是运动治疗里面这个理念呢，腰肌受损的人，他并不是腰肌不够。不是最需要练的，反过来应该去练腹。为什么呢？咱们之前讲过很多什么平板支撑练腹横肌，这腹横肌是什么呀？是咱们腰带，就好像咱们看那举重运动员上台勒一大宽腰带才上去举呢，为什么呀？他保护好腰啊，起到一个支撑稳定的作用，再去举那很大的重量，他才不那么容易受伤。实际上我们人体里面的腹横肌就是这个腰带的作用，那你只有把这个练强了，我们在做很多这个动作的时候，它才会减轻我们腰的负担。为什么是腰肌劳损？腰肌劳损，腰那么容易出问题啊？一方面就是因为咱腹肌不会发力，你没有这腹肌的保护，你做所有动作都是腰肌在用力，那它能不劳损吗？另外一方面就是体重大的人，啤酒肚，前面重量特别大，你想把这腰直起来，也是靠后面的肌肉的。 所以你这一方面要减肥，另外一方面要练腹，把咱们这个腰带给加强啊。那腹肌应该怎么练呢？咱们最简单的平板支撑，你比如说在家，你有些人在地上撑不起来，您可以选择跪姿，刚开始用膝盖跪着，别用脚尖支撑，或者呢您可以选择在椅子上撑，这身体斜起来有角度以后就比平趴在地上要简单。然后包括咱们社区有一些健身器材，很多人练那个仰卧起坐是吗，把脚那个有一个横杆，你可以把脚塞在下面给固定好了然后起。其实现在呢我们都发现这个如果做太多的仰卧起坐呢，反而这个腰的压力会大，因为其实它那幅度太大了，起来的时候髋关节也有活动，练到髂腰肌反而容易增加腰的负担。所以大家做那个器械的时候怎么做，要起一半。什么叫起一半？腰别离开那器械，起到肩胛骨离地就行啊。这个叫卷腹，就不是像咱们小时候那测试，咱们一直在做仰卧起坐仰卧起坐， 对对对 哈。其实现在呢很多教练什么的，健身房教练比如说在做指导的时候也会跟大家解释，哎，做卷腹做一半就行了，这也是一个可以训练腹肌的方法。 而且我觉得吧，这个卷腹哈为什么现在特别流行啊，就是因为它更难。 嗯， 因为你得控制。 对， 你有的时候你做原来那个哈动作，你一扎猛子我就过去了，一下就去了，过去了。你得现在你得停了一半，你得控制住，然后你再回去。而且有的教练他跟我说，你别这个使猛劲儿哈，你得控制匀速啊。匀速起，好回，就这么几下我汗就能出来。要是原来那种仰卧起坐什么的，呱呱呱我能做几十个没事儿。这个真的不行。 对， 哦， 就是一方面是什么呀，你其他的肌肉有参与，可以前做仰卧起坐好多人练完腿都跟着累。 对对对， 对吧， 较劲呢 啊，他你用劲了，其他肌肉用劲了，其实他腹肌没用多少劲儿。 哦， 还是刚才咱们前面也讲过那臀的问题，就你想练他，实际上他并没有参与，没有达到你要的训练的这个目的。所以其实咱们为什么咱们把这个幅度给他减小，但是主要集中在这块肌肉上，你别的肌肉帮不了忙，你做一半的时候后面那些什么髂腰肌啊腿的肌肉都不能用力，哎，就集中在这个腹肌上了。所以高磊说我练几下汗都能出来，就不是那么多肌肉参与，反而更集中在咱们想练的这块肌肉上了。 Ducky 出了一个好主意，哎呀我觉得这也是个好法子。他说了，哎，刚才那位让老公啊180啊130斤增肥那个简单，说我们这儿有一同事啊180，说每天就是打扫他老婆吃剩下的月子餐。哎呦我跟你说胖的呀，那增肥的效果极好。也是哈， 那太丰富了，太有营养了，哪能那么吃啊， 都提纯了。另外一位挡门腰就说了，听完今天这期节目我准备就去健身房了，现在已经在路上。 嘿，好，哎， 多好。 哎，我问小南吧，刚才咱们也聊到了很多朋友啊在运动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那样或这样的一些这个劳损或者是伤痛啊伤病，你有没有在集中减肥的这一年的过程当中出现过类似的一些伤病，你又是怎么克服的，有过吗？ 有过吧，就是我的膝盖也会出现一些就是滑膜炎。 还真有炎症了。 那就是我到医院看完大夫以后，大夫跟我说，就是因为那会儿有一阵儿在跑步，天天在跑步机上，然后就是有点不克制自己，那会儿就因为体重掉特别快，特别高兴嘛，然后每天都会坚持去， 自信心爆棚， 对，玩命的想减啊。 对，然后后来大夫就建议我嘛，说那个跑步机一天就是你每次的量最多也就25分钟，如果在以上的话，就会对你的膝盖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减的过程中还是应该给自己放松的时间，就不能说我天天我就去练，天天去练，那样的话我觉得对身体其实损耗也挺大的。然后后来我就改变计划，我一周就是固定练5次，然后给自己休息2天时间，但有一天我可能还会做一些就是只会做一些无氧，不会做有氧，就这样。然后就是你减肥的时候免疫力会下降， 对， 可能会感冒啊那些的，如果要是感冒了一定不能继续练，你要是继续练的话会对自己心脏不太好， 对，会得心肌炎有可能， 对对对， 危险的话 听到说会，就是我觉得我就算命比较好的那种了 啊。 我其实就是减肥这段时间出现过4-5次就是感冒那种症状，然后先开始的时候就不听别人的就是还练，然后 没出现什么太大状况，但是后来就是越练嘛，自己越来越懂了，就是说一定得给自己休息的时间，不能老逼着自己。 对对对，不能一直加码是吧？ 对对对。 嗯，方老师您觉得是不是在训练过程当中也要张弛有度啊？ 对，我觉得其实咱们这个运动刚才咱们一直也说，就别就把它当成一种减肥的方式，那达到一个目标以后怎么样？难道以后就不练了吗？其实咱们就把它变成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就是一生活习惯。那这就是要根据每个人自己的情况，我觉得安排好。像刚才小南说的，我有休息的时间是吗？然后有可能比如说这个娱乐的时间，就别整天好，我天天都泡在健身房，然后那这东西以后能不能坚持下来是吗？ 对。 然后还有就是有伤有病的时候，一定要让自己身体休息好，然后等完全恢复以后再去开始这个新的训练，就别好这个拖拖拉拉的一直好不了，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受伤或者是更严重的疾病。所以还是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一定要听身体的，你的身体告诉你怎么样。像刚才高磊举那例子，90多岁的老人身体那么好，其实这一定是咱们每个人的目标。但是怎么样才能不生病不受伤，然后一直可以坚持训练呢？我觉得就是该休息的时候休息。 对， 嗯，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就是你只要找到一个适合你的运动的方式就可以。比如说，哎，我觉得小区健身房挺好啊，那就可以，对吧？那些器械它也不花钱，正好户外，然后活动活动没问题。包括有一些现在公园很多的都是免费的， 嗯， 然后大家在公园里头，比如说快走，那等等吧，我觉得也可以啊，不一定非得在健身房里挥汗如雨。 对，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方式。你比如说像我们听众朋友队长就说了，那个我现在深深的喜欢上了踢毽子这项活动，啊。我已经坚持半年了，我原来是中度脂肪肝，现在已经变成轻度的了，哎，也挺好 啊。对呀， 因为我真的是在公园或者在有些广场看人踢毽子踢得可好了。 对，而且他也不是自己踢，人围一圈是吧， 嗯， 然后各种那个传接 花式的动作， 对对对，我觉得也是大家那个也变成一个小团体，也有社交， 对， 然后互相监督， 对， 到点儿大家都去了， 对， 可能跟这个广场舞差不多是吧。 对，嗯，因为我老觉得真的啊，就是减肥是一件很枯燥的事儿，或者咱不能说减肥，健身是一件很枯燥的事儿， 嗯。 你得找到一种适合你而让你觉得有一些乐趣的， 对， 你才能坚持下去。真的，你光说我靠意志力啊，我专门我要有人天天督促我，后面无论是进行谩骂也好，进行反正就鞭策着我才能怎么的，太难了，真的。就比如说我在椭圆仪上，当然我椭圆仪时间长，一般45分钟左右，太枯燥了。 嗯， 所以我就在那儿，就是拿一个 看个剧， 拿一个 pad， 就是每天的所有的国内外的什么经济的、 啊、 文娱的所有的信息，都靠健身的时候看 过一遍。 啊，是是是 啊， 要不然我一想也没有固定的时间看所谓的新闻啊，都靠这个时间， 嗯， 还能打发时间。 嗯， 你要真说什么都不看。哇，就在那蹬45分钟，真的我都哭的心都有， 真是。我就是一反面教材。你像我最开始接触健身的时候，就是练器械，咣咣咣咣练，因为觉得那个时候刚接触新鲜， 嗯， 练了一段时间，然后哎呦不行了，那就跑步吧， 嗯， 然后咣咣咣咣又跑，然后跑了马拉松了，然后也坚持了2年了，觉得哎呦跑步好伤膝盖，好伤腰，因为那时候出现一些运动损伤， 嗯， 放弃了。好，打网球，咣咣咣又姐知道哈，我又打了得有2年多3年。我觉得也好像没劲了。现在你看，我兜了一圈，大概这几年下来，就将近快10年的时间了。 嗯， 我又从去年年底回归健身房， 啊， 但是呢，我就不是只练器械或只练跑步，我跑步都没跑， 嗯， 我就像哥一样，我也是有氧，只做椭圆仪。 对， 器械我只做轻器械， 对， 多组数，多频次。 对， 然后哎，现在保持的也还好。 是， 但是。肥好像真没减下去， 主要是天天有炸带鱼， 还有小蛋糕补着。得嘞，咱先进段广告，回来呀，继续跟您聊聊减肥健身的事儿。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现在是北京时间18:48，我告诉你此时此刻， 你想好了说 啊，我姐不是让我要立个志吗？ 他可立长志啊， 我立长立志啊，那我立个短的吧，3个月之内，我不喝饮料， 含糖 饮料啊，别的就是比如啤酒能喝吗？ 不能 啊，饮料这 啊，算了，那你啤酒少喝点吧。你也不是那种属于酗酒那类型， 我不属于，我也就喝一杯 啊。行， 那我就这样吧，沾酒精的，沾糖的，我都不喝了。3个月，我看他瘦不瘦。今天是几号，哥？5月2是吧？ 5月2号， 肯定瘦。 8月2号，我看看结果， 肯定瘦。 那在长的时候，到找您哈，到时候。 那再立下一个志 哦，对，可以。哎呀，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能够把自己的体重控制下去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尤其是在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一些瓶颈。 对 吧？你减着减着，你减不下去了。 真的，就磊子说这个特对，就跟人说你上山容易下山难是一个道理，就是你从胖要减到瘦，你至少可以通过啊秤也好啊，别人的眼睛要，你明显就能感觉到。我在以一个月或者一周的时间唰唰唰再往下走，但是你一定到了一个瓶颈的时候，比如说像小南说好了，我现在160，哎，很正常了， 对不对？那我现在要保持住它，这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这就难了。 你现在怎么保持啊？ 其实我觉得减肥这么长时间，给我自己最好的东西就是自律。 哎， 就是比如说我吃东西上面啊，或者我锻炼就是方案上面啊。我会就是根据自己的变化然后去变化，然后吃东西呢我就会控制自己，说我这个饮料，我就像刚才说的是我这3个月不喝饮料了，或者就是说我不吃就那些打油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健身一定要坚持。就像我怎么减下来的，我现在就一样也得坚持。所以我就像之前减的时候也有瓶颈，就是我这体重根本就掉不下来，或者我这个身上哪块就觉得哎怎么还这样啊，我这都这么努力了。就是一个是自律，一个是坚持， 就能熬过去是吧？ 对对对对对， 你看多好的小伙子呀！咱们收音机前的视频旁的单身女青年们，对不对？可以考虑一下小南是吧？二郎当岁正是最好的年纪、啊。 不是我说的啊，真的，小南这样的外头朋友就得少 哦。 真的，你想啊，比如说小南很自律， 是， 然后咱不能算损友啊，算朋友 ， 哎， 对， 晚上9点多了。走啊，小南，咱撸串去，串串香。今天晚上我请客、 对对对， 真的，咱一人5瓶啤酒，咱也别多，明儿还上班呢，对不对？9点，你说一找小南，不好意思啊，我这3月那个都不能。哎，算了，不找了。你说长此以往，咱俩以后也不找他了， 就是啊， 对吧？就 关系就淡了。 是啊，会吗？ 我去年就是那个体重掉非常快的那一阵儿，就有很多朋友就是说早上出去喝个酒去，对对对对，就是勾引我。但是一般跟他们出去的话，你也不可能一口不喝呀。 啊，对啊。 但是就是我很控制自己，就是我今天就喝这么多，或者我今天就吃这一点，绝对不会再多。 哦，可以开着口，但是我也是有定量的。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会给自己时间，就是我这个月去了这次，其他人呢其实绝对不会再去了。 哇。真的就像我们一个女同事似的，就是她最近一段时间也在健身嘛，但是她也不一定非是为了减肥。然后她就是因为身边也有哥们儿朋友啊，一叫她走出去吃烧烤去，她就去了，人那都是比如说要一串鸡翅啊，要一串什么，她说行，那个您给我烤的时候啊，上面别给我撒盐，别给我撒孜然，然后他吃的时候把那个比如说鸡翅膀皮都卸了，再给我拿一杯白水，大概这样。然后他身边跟他一块吃饭的，这个烦人的，跟你一块吃饭那么烦人的。 对，下次也就不叫了，我估计。哎，说到遇到瓶颈啊，这还真有一位超级娜娜就说了，我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起来游泳2000米，周一到周日每天下午跑步6.5公里。运动量算大吗？算大了吧， 肯定大 啊， 这肯定算大。 但是现在体重不再往下走了，要做什么调整吗？ 就是我觉得啊，运动其实咱们聊了这么多，它的目标不一定真的就只是减肥， 就是 我觉得这朋友要坚持了很长时间，我感觉是不是体重应该挺正常的呀？ 我也觉得是。 对，所以就也不一定就是真的以减肥减重为唯一的目标。我觉得就好像我们今天分享这个小南的例子，我们真的觉得从这个经历里面哈，这个每个人都学到很多，比如包括这性格上啦，刚才他说这个自律啊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带给人的不只是体重的减轻，但真的就是我要纯追求体重减轻的话，那就是需要这个改变这训练方案，因为你的身体已经适应了吗？刚才咱们说这训练量大，对他来说可能这训练量不较大，因为他已经坚持了很长时间。我们人呢，身体就是这样，他会有记忆功能。我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我已经变成一个固定的套路了。我这个可以完成这些东西，但是消耗比以前少了很多啊。所以，那你要么把时间延长，要么把强度增加上去，要么换运动的形式啊，你跑步。这个游泳这两项对你来说已经特别轻松了，是不是尝试一下骑自行车就能去参加铁人三项了呢？换一下运动的模式。 对，来最后一个问题，来自 Luisa， 他说工作日每天啊、工作日那肯定就周一到周五了。他说每天从安贞桥，也就是北三环，一直走到东直门上班，嚯，走到二环。他说大概平均45到50分钟时间吧。他说这种运动量还行吧。 嗯，看走路的速度吧。就是我觉得就是距离啊时间啊反正都是固定的。就是还是要看一下这个速度是怎么样，应该有多少啊，三速。 不止安贞，您想他在中轴路的北三环，他要走到东直门相当于已经走到东二环了。那我觉得 3-4公里。 不止，少说5公里吧。 5公里走40多分钟啊，那他快跟跑差不多了。 对呀、 啊， 很快了，小颠儿的了。 那这个运动量是没问题啊、每天坚持的话，我觉得一方面体重控制会比较好，另外可能心肺也练了吧。嗯， 厉害， 来吧，从从今天开始啊，我盯着你不喝饮料啊。 不喝饮料，然后我争取啊，我告诉你，我从我们家双井再走到咱们台，我曾经走过一次，大概45分钟。 哎，还可以啊。 可以， 我觉得3-4公里。对啊。 啊，4公里吧。 对吧？ 哦。 能坚持吗？ 能吗？ 哦。 限行那天吗？走一天。 好吧。 哥，我就只能说能吧。 你一定行，你一定行。 得嘞哈，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咱们的一些运动的方式和方法。总之一句话呢，找到适合自己的最重要哈。 是的，是的。 小南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呀？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是成为这个足球运动员呀，还是柔术运动员呀？ 其实我没有就是更高的，在这个健身或者这些方面没有什么更高的目标，就是保持现在这样，我觉得就觉得挺好的了。 是， 坚持，坚持， 加油吧。 真的，小南作为一个95后，能够有这么大的毅力，真的是不容易。 是， 嗯， 好了，那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我是高磊， 嗯，我是王维，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